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刚才唱的圣诗第六节说，主为我胜黑暗死亡，复活升天，统治万方。主为我赐圣灵降临，振兴安慰带领子民。是的，阿们。今天是圣灵降临日，今天教会就庆祝2000年前圣灵如何降临，充满门徒，使他们勇敢地见证耶稣。因此那天3000人悔改受洗，并领受同样的圣灵。我们今天同时也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洗礼，借着上帝的道，我们也已经领受了同样的圣灵。我们也真需要圣灵了，就像当时耶稣的门徒也真需要圣灵。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15、第16章，耶稣的门徒是满心忧愁的。耶稣那天晚上，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夜，一直跟他们说他要离开他们，他们会不再见耶稣了。他们以为耶稣之后就不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好像会被撇下了，为孤儿的样子了。那么这样的忧愁灰心，很像我们今天旧约经文里从以西结书的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那他们认为上帝已经撇下他们了，上帝根本没有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非常忧愁了，像耶稣的门徒一样。那你是否曾经有类似的经验？你是否现在有这样的经验？上帝好像撇下你了，根本没有与你同在，因为你生活非常不顺，身体不健康，工作不顺，家庭有冲突，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是非常模糊不清，感觉起来上帝就是没有与你同在。你想，上帝如果是与我同在的，我就不会这么辛苦，这么不顺。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这样想的话，我们就是不对，甚至我们就是在犯罪。因为上帝并没有叫我们要凭着我们生活顺不顺就来决定他是否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经的例子很多，我已经提过我们今天旧约经文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顺，他们就结论上帝远离他们了。但上帝说，不是的，我还是与你们同在，也会带领你们。使徒保罗也是个好例子，他如果认为一个顺利的生活才证明上帝与他同在，他一定会结论上帝一定是把他完全撇下了。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花了10节经文强调他如何一直不断地受苦。那时间不够念这整段，但是我还是要念一点点的。保罗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哇，很辛苦了，不容易。 但是这是不是证明上帝没有与保罗同在？绝对不是。在下一章，在第十二章，保罗说，上帝告诉保罗，他是故意不会把保罗的那根刺拿走，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够保罗用的。接下来保罗就结论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的，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哇，这非常奇妙了。意思似乎是说，保罗的不顺反而证明上帝就是与保罗同在的。在哥林多后书，同样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就结论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的，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结论在这每天的生活里，上帝是否与我们同在，是凭着相信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而不是凭着我们所经验到的眼见。比如一个不顺的生活，我们凭着相信上帝在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上帝在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哇，好丰富。我们现在就慢慢看，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开始看。在第六、第七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因为耶稣要离开门徒，所以他们就满心忧愁。但是耶稣说，他离开他们反而是对他们有益处的，因为他如果去离开他们的话，他就会差保惠师，就是圣灵赐给他们。哇，他们如果有圣灵的话，这个就是好的无比。因为耶稣说，二十六节，这真理的圣灵会为耶稣做见证，因此门徒也会为耶稣做见证。圣灵降临日，他们也就是这么做。还有第十三到十五节，圣灵会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耶稣自己也就是真理。圣灵也会荣耀耶稣，也会将授予耶稣的告诉门徒。简单来说，圣灵会让门徒更贴近耶稣了。圣灵会使门徒明白耶稣，知道耶稣的荣耀，并领受所授予耶稣的。当耶稣那天晚上告诉门徒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可以亲眼见到耶稣了，但是可以说他们不怎么认识耶稣，还算是远离耶稣了。他们就是需要圣灵才能够真正地靠近耶稣，好好地相信耶稣，更与耶稣同在。门徒当时是满心忧愁的，这是他们的不对，甚至是他们的罪，但是耶稣还是把他们所需要的圣灵赐给他们了。耶稣还是愿意透过圣灵更与他们同在了。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又跟门徒不一样，但是又跟他们一样。我们先看不一样的地方了。首先，我们基督徒已经有圣灵了，这是肯定的。所有受洗的基督徒一定是领受了圣灵了，这一点圣经是非常清楚的。并且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耶稣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要所做的就是把人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圣灵就是向人见证耶稣，向人荣耀耶稣，让人明白相信耶稣，就是靠近耶稣，很亲密地与耶稣同在。你说你相信耶稣，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这样说就是因为你有圣灵。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就说不出这些话。那么因为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比那天晚上的耶稣的门徒好，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那样的领受了圣灵。另外一点，我们跟门徒是不一样的，是圣灵充满他们，充满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圣灵是直接地充满耶稣的门徒了。五旬节圣灵降临日是一个充满圣灵的经验，但是之后圣灵会继续来充满他们，直接地向他们启示上帝的道，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道写下来，当作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耶稣那天晚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另外说圣灵会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了，并且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哇，这非常重要的，圣灵会使门徒记得耶稣所说的话，主要是为了让门徒可以写下来，就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福音书。这就是圣灵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向门徒为耶稣做见证。那当这真理的圣灵同时将一切的事指教他们的时候，这一定是包括我们新约圣经书信的内容，太重要了。所以圣灵是直接地充满耶稣的门徒了，直接地向耶稣的门徒见证耶稣，荣耀耶稣，使门徒更明白更相信耶稣。那么我们呢？圣灵反而没有直接地跟我们沟通，没有直接地向我们见证耶稣，荣耀耶稣，使我们明白相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他不需要。因为我们跟门徒所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有整本圣经了，包括圣灵向门徒所启示的新约圣经。耶稣自己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在圣经里就有耶稣的话了。圣经也说圣灵的宝剑，也就是上帝的道。圣灵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道。圣灵就是用这道跟我们沟通，充满我们，向我们见证耶稣，向我们荣耀耶稣，使我们明白相信耶稣，使耶稣很亲密地与我们同在。耶稣快要升天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 他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如何做呢？就是给人施洗并教导他们耶稣的话。接下马上耶稣就说他就会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特别是当他们给人施洗的时候，给人教导上帝的道的时候，耶稣就是与他们同在，也一定与受洗的人、受教导的人同在。圣灵一定也在场，使受洗的人、听上帝的道的人领受、相信耶稣了。耶稣就是与他们同在的。现在在这里，耶稣也与我们同在，圣灵也一定是在场了。我刚才提到两方面，我们跟耶稣当时的门徒是不一样的。第一，当时他们还没有完整地领受了圣灵，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这些五旬节后第一个圣灵降临日之后，我们这些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完整地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了。那第二个不同就是圣灵如何跟他们、如何跟我们接触。当时圣灵是直接地充满了他们，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可以记载新约圣经。但是现在圣灵就是透过我们已经有的圣经、上帝的道接触我们、充满我们。所以这是两个我们跟门徒所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呢，我要谈我们如何跟门徒是一样的。当时门徒是忧愁的，是不应该而忧愁的。他们以为耶稣升天后就不会与他们同在。我们跟他们一样，常常也是忧愁的，是不应该而忧愁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耶稣是没有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顺，我们感觉不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就结论他就是没有与我们同在的，他撇下我们，因此我们就忧愁了。但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这样的结论是不对的。我们没有理由那样忧愁，我们的忧愁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的罪。但是就像当时耶稣隔天还是为那些不应该忧愁的门徒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并还是照他的应许把圣灵赐给他们一样，耶稣也还是继续赦免我们的罪，继续来到我们当中，特别在主日崇拜，继续透过他的道把圣灵赐给我们，继续给我们他的身体宝血。你可以确定知道耶稣是与你同在的，你可以确定知道圣灵是充满你的，你可以完全信靠这耶稣的话，他的应许。你是软弱的，你会忧愁了，你是不配上帝的爱。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说，你如果今天重新看出你的不配，重新承认你的罪，这也就证明了，也就证明了圣灵是运行在你里面。因为在我们的经文里耶稣说第八节，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文翻译，耶稣说圣灵会使世人自知有罪， 圣灵是使世人自知有罪，那你承认你的罪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接下圣灵当然也就使你相信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再一次地赦免了你的罪。今天是圣灵降临日，没错，今天这一日圣灵已经再一次地降临到我们当中，降临到进入到你的心，他使你承认你的罪，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也透过上帝的道，透过圣餐赦免你的罪，也使你相信你的罪真的蒙了赦免。圣灵与你同在，耶稣与你同在，圣洁的三位一体上帝与你同在。感谢主，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